攻读马窦福音第二章。当黑罗德为王时，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。看，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，特来朝拜他。黑洛德王一听说，就惊慌起来，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。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，仔细拷问他们，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？他们对他说，在犹大的白冷，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，你犹大地白冷啊，你在犹大的邑郡中绝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，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。于是黑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，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，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，说， 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，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，好让我也去朝拜他。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。看，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，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，就停在上面。他们一见到那星，极其高兴欢喜。他们走进屋内，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遂伏伏朝拜了他，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的礼物，即黄金、乳香和末药。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，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，就有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他们离去后，看，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，说，起来，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我再通知你。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着婴孩，要把他杀掉。若瑟便起来，黑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，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。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。那时黑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，就大发愤怒，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，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。于是应验了伊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，在拉玛听到了声音，痛苦哀嚎不止，拉黑尔痛哭他的子女，不愿受人的安慰，因为他们不在了。黑洛德死后，看，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现于若瑟，说，起来，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。他便起来，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域，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及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，就害怕到那里去。梦中得了指示后，便退避到加里利亚境内，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中，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，他将称为纳扎勒人。